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离开观看他表演的观众，池小池又变成了池小池。他把围巾松松的拢了个结，随意往那儿一站，阴气与慵懒气各占一半，抓眼的很。不论是明星和演员，都经历过长期的仪态训练，和普通人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成员本身皮相就不差，是个挺干净的小帅哥，而池小池的气质则无疑为这种稍显稚嫩的英俊注入了灵气。站在路边的池小池不时引得过路人的注目，看到这一幕，系统突发奇想： 池先生，我有个提议，你试着去当演员怎么样？ 就在昨晚上，系统看了池小池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夹角杀人事件》。那时池小池只有18岁，却将一个普通渔村少年堕落与毁灭的短暂一生演得叫人惊艳又心悸。他用了一部电影的时间向所有人展示何为天赋。戏中的一处情感高潮是他唯一的好友死去时的场景，好友是为了护他而死，死得很痛苦。渔村少年搂住他唯一的朋友，将二人出海时一起吼的曲子编成曲回婉转的小调给他听。他知道朋友的痛苦，所以是笑着送他走的。他眼里唇角都带着笑，一滴眼泪却从笑眼中流出。池小池不抓狂不咆哮，把这段戏演得很近。这份对于戏剧人物情感的细微体察和细腻表达，是许多演员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而池小池刚一出道就能信手拈来，随意化用。他有天赋，在这个世界里娱乐界又相当发达，他如果做演员可以说是大有可为。听了系统的提议，池小池的反应淡淡的。 好想法。 池小池不置可否的态度让系统猜想他可能没这个打算。果然，池小池说， 对我来说，所谓表演就是要真正的彻底的变成那个人，才是对那个人最大的尊敬。 他仰头看向云都娱乐的大楼，轻描淡写道， 这是成员的人生，我得按成员想要的活法来。 系统心间微微一动，池小池似乎也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任性妄为，不知轻重。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池小池并未言声，迈开步子从云都娱乐大楼前走开。不远处的 LED 屏幕上有唐欢的大幅珠宝代言海报正在循环滚动播放。唐欢事件是成员悲剧人生里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唐欢却因为这件事话题度一路飙升，并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转型。唐欢与成员的人生，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而配角的作用就是尽可能的用自己暗淡无光衬托出对方的光芒四射。但在池小池的世界里，他也是做惯了主角的人。池小池自言自语道， 既然这样，那谁是主角就各凭本事吧。 几天后，池小池开始着手收拾，准备搬进程建购置的公寓。他特意请了搬家公司来，从杨百花家搬走了自己心爱的钢琴。去了钢琴后，客厅显得空旷了许多。钢琴腿上虽然加了脚垫， 但摆放过的地方还是留下了与周围地板颜色不同的白印。池小池接了一桶清水，哼着歌擦洗地板。杨白华也在忙着清理打扫，准备迎接他爸妈。程渊哼的是那天在车上给他放的歌，摇头晃脑的快活得很。这份快活落在杨白华眼里，却让他平添了几分烦躁。程渊在学院读书时，狂热迷恋的是什么人声乐器化的先锋音乐，冷门至极，对专业水准的要求又极高，因此程渊拉建了小乐团，四年来程渊从来没能超过五个人。杨白华曾去程渊学校看过他们表演，那几个孩子打着手鼓，拉着提琴，在小小的一间乐室里又唱又跳，没有歌词，只是嘟嘟啦啦的即兴演唱，互相旋律，彼此和声。唱完，程渊抱着吉他噔噔噔跑到杨白华身边。杨白华拧了一瓶水给他。 你们要去哪儿表演吗？ 程渊抱着水瓶说。 没啊，我们就是玩，喜欢吗？ 杨白华笑反问他。 开心吗？ 程渊笑得露出一排小白牙。 开心。 杨白华帮他拢拢头发。 你开心我就喜欢。 那时程渊还小，大二的小孩而已，又是在蜜罐里进大的，懂什么呀，只知道玩儿也很正常。可到了现在，他为什么还长不大呢？大学四年他禁锢着玩儿，到现在没有一技之长傍身，还指望着音乐过日子，难道要靠玩儿过一辈子吗？池小池懒得去猜杨白华此刻的复杂心思，只顾哼着歌。杨白华把刷好的拖把放在阳台边晾干，擦干手揉揉池小池的头发，用哄孩子的无奈口气道： 怎么感觉你要搬走还挺开心的？ 池小池是挺高兴的，甚至还想放个三点的烟花庆祝庆祝，毕竟他不想每天耗费多余的四点点数来保证自己和杨白华在一起的节操安全。池小池满嘴跑火车道： 不是不是啊，我跟我朋友很久没见了，这次住他家我们俩可有的聊了。 杨白华微不可察的一皱眉： 什么朋友？ 发小呀。 叫什么名字？ 楼影。 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在提到楼影两字时，杨白华发现程渊的眉目和语气有那么一瞬间温柔的不像话，好像这名字对他而言是藏在心尖上不轻易示人的宝物，只舍得偶尔捧出来目光擦拭一番。杨白华警觉起来： 怎么从没听你提过？ 池小池把抹布浸在水桶里淘了淘，又拎出来搅一搅。 他很早就出国了。 杨白华这才想起自己没问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你只跟我说你找到地方住了，还没告诉我你住哪儿呢。 池小池报了个小区名，然后开始尽情欣赏杨白华脸色的变化。那里每月收取的物业费比杨白华的工资还高上一线。 那里不是城建。 不要说话，用心体会。 体会什么？ 这种氪金玩家吊打渣男的快感。 杨白华回过神来。 他人怎么样？ 很好啊，他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 他薄唇紧抿道： 小程，你和他多久没见面了？ 池小池想也不想就答道： 十二年。 听到这话，杨白华舒了口气，温声细语道： 十二年，这么久了，他肯定和之前不一样了吧？ 池小池耸肩，满不在乎： 应该吧。 人心隔肚皮，他请你去家里住，他打的什么心思你知道吗？ 池小池用成员小兔子似的无辜眼神回看回去，似乎不懂杨白华在说什么。有些人朝朝夕夕在一起，那颗人心依旧是猜不透。 看程元并不把自己拐弯抹角的劝告放在心上，杨白华心思更乱。程元虽然性格平和温软，然而家世使然，程元的朋友圈永远和杨白华不可能在同一个层次上。每当程元的朋友出现，都是在一遍遍提醒杨白华，程元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杨白华需要把他拉进自己的圈子里来。因此，在杨白华的规划和劝说下，他已经帮程元和原先朋友圈里的许多他认为不值得结交的人划清了界限。可谁想到现在又冒出一个什么蝼蚁出来，